冇钱买酒，我今晚点样过？冇钱买烟，我今晚又点样过？要食西北风，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最后一次，冇错啦。 尤其由上个礼拜开始最后一次到依家， 即系目前就系还债啦。因为上个礼拜就透露咗话会讲咁样，跟住最后就因为太精彩啊！你嗰、那个， 即系你 嗰、那个你条女生日， 我从来未听过牛哥话唔好录住啦，不如下次 唞唞先啦，大佬。 我话冇啦， 等宵夜。 即系我又唔系成日过到嚟，即系啲时间，因为而家转咗时间录咧，咁我觉得留多啲罐头，等大家即系对我有翻些少印象，我觉得系一件唔错嘅事。 唔使噶，啲网友都咁讲噶。当然有啲话，诶、哎，冇见哥哥好啦好啦，屌你两个都有，一定有，一定有，一定有， 系有啲咁网友嘅、啊，我唔介意。 有啲话，喂，屌你都见哥哥几时做啊咧？喂，唔捻知点解一唔同你做节目咧，跟就有啲网友话，你系咪同阿健哥哥诶闹翻咗啊？ 系啊，即系、就是、我同佢唱斜 K 啊，佢又唔俾钱啊，咁、啊、我梗系同佢闹翻啊。 冇噶，同我做过咁多个节目嘅主持咧，系从来未有一个咁闹翻嘅。 冇噶，冇噶， 系、啊、当然啦，系有啲。時間隔唔到啦， 爭食啊嗰啲另計， 係啦，爭食 去做襟兄弟啊嗰啲咧， 冇啊，咁我都冇啊， 冇啊， 我都冇啊， 冇。 總之我到而家都未試過有一個係， 因為牛哥你中意新鮮感啊嘛，所以話嗱，今晚呢個最後一 Q 咧就啱啦。 其實嗱，即係屈埋尾算一算啦，咁1月7號係嘛嚇，咁啊1月7號又日聖誕啦嚇，咁我每年咧我都有一個話講法咧。是每一年都是玩一样嘢嘅，有一年就专玩高秀平啦，有一年 玩人妻啦， 人妻啦， 人妻前上年嘅事，系啦，前年嘅事啦，一二年、 一三年咧，一字记之约翻翻桌个翻，喂，我系近啲，我话咧，我近呢十年啊。呢十几年啊，我未试过翻出咁捻多女。 喂，嗱，其实牛哥喺你未讲之前咧，其实你曾经都喺节目或者你私底下同我哋 大家知啦， 朋友讲， 网友都知。 喂，我你话你从来系唔会翻出嘅，因为点解咧？喂，翻出冇新鲜感一来，二来喂已经出过就算噶啦。 系啊系啊， 即 系因为我系成日希望咧可以突破。一世人以千个女噶嘛，你知噶啦。 系啦，嗱， 但冇可能呢世都冇人噶啦。 我所以话点解你将2013年定自己个目标就系要翻？ 基本上我可能有一半，冇一半啦。我谂可能都有四分一，甚至三分一系同一 样翻唱。会唔会系因为你知道你嘅性功能开始下降咧？所以其实自己做翻个回顾，边啲check过好check，再check多次，等自己无憾咧。其实 嗱。可以透露少少嗱，我唔系病啊，唔系病啊，记住啊，屌你妈啲网友讲啦，我讲落病，我系觉得我体能差咗 ，OK， 喺边度差咗咧？我饮酒嘅能力差咗。喂，以前喂大家识我识咁多年啦，喂大佬有边镬我唔劈到劈天荒地老啊，跟住再去卡拉 OK 噶。 我罩眼而家望下牛哥咧，嗱，虽然我都好少同阿牛哥而家去酒吧玩啦，正 K 都更加少啦。咁其实咧，我罩眼望落去咧，其实佢需要召唤我出手嘅时候咧嘅次数系多咗嘅。点解咁讲咧？就系话嗱，由我识你嘅时候咧，应该嗰时都仲系高峰期嘅。高峰期嘅意思就系话学你话斋由。夜晚十点劈到第二朝八九点，仲可以冷眼横眉咁样， 去完 witch 仲要去 K 歌王，唱捻完 K 仲可以成日饮个早茶嘅， 吓，以前系可以早茶啦。 喂，即系我啱啱识你嗰年，嗰期系咁， 吓，仲好精神嘅，眼仔碌碌。 但跟住而家咧，我就觉得咧，我酒量咧已经系比人前差咗，因为其实好，其实我好啊。而家我每次出嚟去唱 K 咧。或者係酒吧啦咁樣玩呢我都有食解酒藥㗎。 我諗其實 咁我一隻多謝個網友撐咗我有幾包啦當然我就係食曬啦咁我而家我都物色緊第二隻嘅解酒藥。 其實某程度上呢我覺得啦我自己覺得呢係有兩個原因導致。 咩原因呢 第一個原因當然你年紀大咗呢 其實唔關事。 唔係你聽我講埋先新陳代謝慢咗呢係好正常嘅呢樣嘢。 亦都唔關事。 關大佬你估你鐵打嘅咩？你個肝 啊， 同個腎都係人嚟嘅啫。你都係你咪神啊嘛。 sorry 啊，阿健哥，你可能呢輪冇同我做節目啊。你呢係呢幾日先，呢幾日今日先有做一次做三集啫。你知唔知呢排 我是两 Q 起三 Q 子甚至四 Q 的。 喂 我好多次 了。可能是你的肝，因为你的肝是用来排毒的。如果你的年纪越大新陈代谢慢了，你的肝排不切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很容易醉或者很贵。 哎呦 这样有正常的。 醉 啱嘅呢樣嘢，同埋你飲咁，喂，我正同你錄節目，你飲酒，你根本上冇，你 唔停過， 你係同阿小英係差唔撚多， 我唔停飲酒， 聽到我都係咁話噶，你聽。 阿小英話冇冇講佢啊嘛，唔講， 我係要 佢講嘅， 就咁 OK。咁嗱，第二個原因就係話假酒多， 唔關事， 關。不論你去唱邪 K 也好。甚至乎呢酒吧都好。 我聽啦，而家我呢譬如去唱 K 呢，我已經係指定要飲罐裝㗎啦。 罐裝都係假㗎。 冇假 㗎。有啊。 你計下條數啦，罐裝你要假嘅成本要幾大啊。 我想問你一樣嘢，如果佢嘅成本大係大喺個罐度的話呢，佢酒嗰度慳返返嚟啦。 唔關事啊，唔關事。你投資做罐嗰、那個嗰、那個用嘢係，我唔排除有假嘅罐裝，我都唔排除嘅。但係嗰陣你條生產鏈呢係要抌錢落去。但係如果你做假嘅支裝呢，你嘅生產鏈呢係唔需要咁多錢嘅。 我話俾你聽，okay？ 其實點解我會知呢，其實某程度上就係話有好多嘅場，我諗話俾你聽係八九成嘅場呢都係 我都傻。 原因一樣嘢就係話我認識嗰啲叫做批發商， 我都係，我上幾集已經講過嗰啲批發商係點樣同個經理講去點溝走個買嗰、那個買手點樣做，講曬成個流程㗎啦。 但係你知唔知而家連罐裝都可以係假㗎？ 唔係，我唔排除有罐裝有假，但係呢罐裝呢佢生產鏈太貴，動不動你要投資， 因為你要買架機返嚟啤 嘛，你投資真係唔少㗎講真，同埋你用支裝你嘅投資真係等於零㗎㗎，你買樽㗎㗎，買樽入啲水落去溝啲唔知乜撚嘢勁啲顏色落去，你就撳返個過你就係啦。但係如果你罐裝嘅話，你一定有條生產鏈，嗰條生產鏈真係唔會平㗎，話聲聽，即係如果喺我即係賺錢嚟講，做罐假罐裝你係成本太大，我何不做支裝呢？嗱，我咁諗啫，但我唔， 因為你講緊嗰 啲，但我都唔排除冇 山寨式嘅假，我而家講緊一啲叫 集 團 式 啊 嘛， 我何不我買個機翻嚟，買埋原材料翻嚟，有咩問題？ 唔係我明白， 我揾啲乞衣去執翻啲鋁罐翻嚟再打啫嘛。 唔同，咁你鋁罐你要完咗溶咗佢再運作噶啦，咁另外一件事，你要記住，即係如果。我用咁多成本，我何不用玩支裝？ 你如果有留意啦，講小題外話啦。 OK， 我諗應該夠時間講你的節目嘅。我講小題外話就係話咧，當阿牛哥你有印象知道咧，港資設廠翻咗去東北嗰度做之外咧，好多機器係賣咗出嚟嘅。我話俾你聽，唔排除有人以低價接咗啲機器咧。 我都唔排除噶。 但係所以我話俾你聽，點解而家係可以做到嘅原因就係話咧， 哥，我唔係同你 有好，我唔係我明拗啊！我即係話俾你聽，而家好多，因為點解我問翻嚟嘅情況就係話，好多都係喺呢啲港資嘅棄置工廠嗰度咧，嗰啲機器賣出嚟啦。 你要明白， 咁去攞啲機器， 佢要抌嘅成本俾人冚一次，佢就嗰陣可能 人哋光明正大 賺唔賺到， 光明正大地做 啊！即係可能即係俾人告快一次，俾人擒一次。 小弟對 你要記住，周永康落咗台之後，而家喺成個市， 小弟對內地嘅房地產需質就唔係太熟，但係我知道呢內地嘅房地產，例如東莞咁計啦，佢哋一般買賣廠房呢係連埋啲執，有啲係連埋啲執照啊、機器 啊、機器啊就產品添、 材料啊一齊賣嘅。所以我話俾你聽， 呢啲咪傑斯都知㗎，其實我都知。 其實你應該清楚就係話，其實已經唔需要話喂我百幾二百萬買部機翻嚟啤罐，唔使㗎啦。 你收購咗一個執笠嘅， 你買咗個廠翻嚟、 啊， 然後去做㗎啦、 啊。我明白。我明白，但如果你就喺嗰度同時繼續製造假酒咧，係俾人一次過冚咗，你一樣血本無歸噶嘛？ 光明正大做廠點會冚咧？ 做廠你係假酒，你製假就冚啦。尤其是周永康呢次下台，講真，我話俾你聽，甚至乎你將來叫雞係點樣？ 你將來叫雞啊，唔係我叫雞啊！ 你老婆喺度， 我老婆仲喺度。 就算將來你去叫雞，亦都未必可以百分之百可以保證到某一啲嘢，未必可以嘅。我覺得周永康 走得甩嘅啦。 周永康打靶，我估99%， 張成仔一樣。 系啦，张成泽一样啊，但系 死法唔同。 张成泽咧就话佢犬型啊嘛，我就唔好信嘅啫。我听闻咧就机关将扫佢老母屌閪， 我係型幾撚多。 大陸就唔使機關槍嘅、三粒嘅啫。 唔係而家大陸通常都係、用呢個打毒針嘅 ,ok? 啊咁好呢個我清楚嘅呢啲就我成日留意大陸刑法你睇 舒服啲囉 啊為咗有節目㗎嘛。即係我唔係同你拗但係講真即係我如果呢個人失勢呢咁樣我覺得而家好多人都睇定啲先。貪呢樣睇定啲先。 ok, 所以其實某程度都危㗎我真係好似呢一個年尾嗱上幾呢兩年就冇乜點嚴打啦即係唔係冇嚴打嚴打嘅力度唔大 ,ok, 大家同意啦係咪先。 大極都係大運會嗰段 時間。係啦係大運會嗰鑊即係其實全部都係好少嘅嚴打。即係呢一次嘅年尾嚴打我就真係唔敢講。我當然我都估其實都係更加不了了之因為點解呢未諗定㗎嘛所以可能更加唔做嘢㗎我又我會估唔做嘢添㗎。但是将来呢再下一年。 做嘢就唔会嗰班公安唔使开饭咩。 周永康落台真係有少少可能呢种公安都要打某一啲人都打靶。 好啦 ,ok? 嗱我哋返返正题先。因为扯太远变咗做呢个。 唔係网 听拉㗎你。 唔係网友系都鍾意听一啲呢啲咁嘅嘢我都清楚。 但係呢我都希望拉返入正题原因就话嗱牛哥唔系话身体差咗只不过个体能冇以前咁好啫。 即係我就咁讲啦其实呢就我系觉得我容易醉咗。每次呢我真係試過有其實不下其實唔好多啫冇十次嘅係抹咗件女帶咗件女上房我一 Q 做唔到半 Q 嗰啲叫做 喔、有咩情況 出唔到出唔到即係太醉呀太醉咁而家呢即係如果我而家我雖然有解酒丸會好啲啦同埋食咗因為通常而家我趕時間我晏晝放工放我放四我星期四放早啲咁我放早啲我都放七點呀其實我去到都九點啊一去到我就玩啦我哋食嘢都冇得食咁空肚啦好呢一年都係㗎其實呢一年都係空肚啦 買個包咬下嘛 都冇㗎啦我啲歸心似箭㗎嘛主懷安息㗎嘛係咪先咁我就成日都係空肚啦同埋一講飲酒我真係黐緊咗線㗎嘛我真係我唔會停㗎嘛好似係我做節目而家我都都飲緊啦係先我返緊工我都飲緊啦返緊工我都飲唔少即係飲好多酒咁會醉啦同埋暈啦即係瞓一大床我就暈瞓每次都有幾次我係瞓到八點幾九點嗰條女拍醒我走啦咁我叫診半 Q 囉即係嗰半 Q 出唔到嘢咁我叫 但你知你有診過嘅 我叫診過咁我都醒嘅咁我叫見過閪面囉見過閪面囉我大概今年好似有六七八次左右囉唔會超過十次嘅咁樣。咁我都係我覺得咁樣之後呢我就唔同啦。搵啲女,ok 嘅招呼好嘅好玩嘅有唔好有 feel 啦即係有啲都杯茶啦咁上下啦咁樣就有靚女啦咁樣我都會 mark 幾次。而家有一件女呢就叫今日我講呢一位謝婷婷 ,ok, 佢樣有成八成唔好八成啦有七成至謝婷婷。得如唔覺佢高啦咁 ok 啦呢啲咁嘅女係咪先。咁我係搵咗佢大概超過 已經。 身形 ok 啦只有 ok 啦。佢都高呀算高啦一米六八。一米六六六七六八啦咁算高啦。咁瘦都唔算好肥啦。咁就唔平呀都唔算好平呀。ok 咁先。咁我年紀可能大少少啦。 吸手以上啦 吸手以上啦。咁我幾鍾意佢咁我就搵咗佢貪冇十次我都咁都有八次㗎啦。除咗佢之外呢我仲有助理啦。助理其實唔好多啫都係五六次到啫呢兩年其實呢兩年咁好似而家打裝機啦因為女騎士啦女騎士啦 打裝機我講嘅啫 女騎士咁而家我都兩次啦節目出緊街嗰陣時候佢啱啱又 send 咗一個短信俾我佢見到你心跳摸到你就想要失去你就無法睡覺覺得你再累也要沒有你活得活情调啊看后不要放声大笑其实我说的是钞票你一定也非常想要哈哈哈哈祝圣诞快乐。 咁呢啲嘢通常都系 佢吸别人批一吸别人批俾一百个客啦当然。呢啲唔使同我讲我完全。 不过呢啲客听完睇完会窝心 多啊嘛。嗱呢件女呢件水嘟嘅打桩机啦女骑士啦佢已经返咗。老家㗎喇佢 send 呢個短信過嚟佢就係我諗我好正 老家喺蒙古 㗎唔知我唔知邊度好似四川 㗎。講得坐騎㗎喎。 唔知可能啦。 新疆㗎。 咁佢 send 啦。喂起碼呢咁樣嘅話喂我 佢呢件呢件女起碼一定有第三次噶咯。佢嚟佢佢嚟嘅話，即係下年嗱，一定有第三次噶咯。OK， 不過翻出嚟 好似嗱， 翻出嚟個好處咧，即係我自己個人覺得翻出去好處就起碼你玩嘅時候都稍為心理上會覺得安全啲。點解咧？起碼你譬如隔咗一段時間啦，咁、你去玩都仲見到個人冇乜病痛啊， 冇病痛啊， 即係起碼叫 唔係佢招呼又好啲啦、 即係起碼唔係乾唔乾淨問題，起碼佢自己會做咗安全措施。吓啱啱先，即系呢样嘢，我自己个人觉得就翻出好处就系起码会系干净啲。 唔系，而且咧，你咧玩开有感情嘅，咁而且因为我玩开呢几件女咧，佢都有共同嘅兴趣 啊， 就睇戏 啊， 啊就系睇戏，唔知点解 啊， 即系我识亲呢啲玩车呢件女话好中睇戏嘅。我同而家譬如我同呢个最后一次啦、其实唔系最后一次啊，佢话啦，佢都话。佢都再翻嚟㗎 吓 啊翻嚟。 係农历年前最后一次。 係可能最后一次啦咁样。咁又讲下呢单 case 点係咩事啦咁样。话说本来就諗住一早要搵佢㗎啦。因为佢话要返乡下。OK， 但佢话係1月17号返乡下。OK， 即係年17。 年係咪 啱 啱 啱啱 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咁冇辦法啦，上次又要同呢個女騎師、本來就約咗佢嘅諗住成個故事係咩，我約咗呢一件叫謝婷婷嘅女仔、OK， 其實一早約定嘅諗 住。其實你話佢老一啲，其實佢幾多歲呢？ 24到啦，24、25 都叫老啊。哇， 喺呢啲場浸得耐， 咁啊係， 喂係人都殘啦，講真係咪先？ 咁啊係， 即係本來咧，其實我好多人腳損啦，我 小路都變隧道啦。 因為佢話自己就嚟走咧，咁我一路走咧，咁樣我一月我未必有時間，我幾忙，因為我有行百萬行啦，有個月有個星期，咁有個星期又要同你哋去玩啦，咁樣都我都幾忙嘅，咁樣我就諗住，冇可能，真係冇啦，我諗住就早啲診佢嘅。 係 咁、跟住呢好衰唔衰，我已經約好咗星期四㗎喇，其實已經、即係我唔理我傷勢㗎、當時我仲係選緊嘅 ,ok,、我就唔理傷勢，但好可惜就啱啱女騎師嚟嗰個微信 攝咗個旗， 攝咗個我即刻就推咗佢囉，我真係話呢唔好意思我要返工，即刻好撚叻㗎嘛、星期四要返工好正常啊，咪先、我即刻推咗佢。咁我就話過多個星期啦，咁樣支持處理啦，咁寫咗佢寫咗佢，跟住我搞女騎師啦、女騎師就唔使講啦，聽返上個再上個禮拜嘅節目啦，咁跟住呢到唔知大概係女騎師之後嘅大概又係星期二嚟㗎，我覺得佢係星期二嚟㗎，星期二嚟㗎，咁我又其實我放早㗎嘛，星期二有時放早啦，有時又會夜啦，星期四都有時放早，有時會夜啦，咁星期日我星期二嚟㗎，其實隔咗就唔夠四日，係咪、星期四五六一二五日啦，咁我就話星期六我過嚟同你玩啦，咁我就出去睇戲啦，冇睇戲㗎呢次啊，跟住佢就話啦，佢就話咩，喂，因為我上次送咗隻卡斯洛俾佢，咁啊，佢話咁 咩幾多錢啊？隻卡斯洛？ 500幾蚊，500幾蚊，資索嚟嘅 ，OK， 咁跟住話，喂，嗰隻卡斯，隻卡斯洛咧就污糟咗，白色嘅，因為白色嘅，白色嘅，唔係黑色嗰隻，白色嘅， 我幫我拎去香港洗乾淨佢。 跟住我就話，我話標仲用得，我就唔會送俾你，不如我有冇其他嘢可以送俾你啊？咁啊，因為我再上一次咧，佢就話自己皮膚乾燥啊。咁佢話可唔可以有啲護濕嘅保濕嘅產品，咁、我就話好啦，我就買送一啲護濕嘅產品同埋一個充電寶俾你啦、因為充電寶其實應承咗好撚柒耐， 買啲防漏漆俾佢算咗保濕㗎嘛， 係啦咁我就諗住喺度買啲平㗎啦，當然嗰啲唔知屈臣氏買一樽嗰啲好撚大樽嗰啲呢， 屈臣氏藥房買 咗買藥房買啦，咁就 話廿零三蚊支嗰啲啦， 三蚊支嗰啲啦， 我攞出年嗰啲啊， 40多蚊，我見過我買咗㗎啦，40多蚊，咁但係呢佢乾燥啫，咁屌你老尾我都乾燥㗎嘛，咁我話查，我又攞沖完攞嚟查，呢幾樣好臭喎，咁我就知揾咗佢啦， 你下次買啲生油去做好茶， 咁跟住咁就冇啦，咁我又再揾一揾下，咁我揾咗一間好似佢唔知連鎖店嚟㗎，專賣嗰啲電腦 pad 嘅，啲 pad 啊手機啊，好似唔知乜嘢通啊定係乜嘢益啊，唔知乜撚嘢啦， 細通係咪 係咁上下嘅商店喺淘大嘅。佢而家咧， 益世通咯。 佢而家除咗卖呢啲咁嘅相机啊， 家电啫嘛。 家电之外咧， 湿机俾佢。 佢而家系有呢个叫做保湿用品卖啊。 一隻韓國寫韓文的保濕用品、 啊、 29元。 啊！ 咁、啊、我屌啫喱撞嘅，咁、啊、我其實嗰日咧，我就諗住買張SD 卡嘅嘢，一見到 SD 卡都唔買啊！屌你買撚咗，我唔夠錢買嗰幾廿蚊嘢，咁我即刻就買撚咗。 阿豪哥，你有冇咁撚窮啊？ 咩？有時年尾啊，月尾我會窮啲嘅，講真。 29蚊啫喎， 買咁樣買幾廿蚊都有時都係錢嚟嘅，係咪先？咁、啊、我買咗兩支，唔知29定39，其實唔記得，咪39定29，咁唔好記得。買咗兩支啫喱撞嘅 ，OK。嘅保濕產品嚇咁啊咁啊諗住咩送俾佢啦咁啊 OK 啦咁當日咧我又係租咗錦 X 或者 沙灣X 行 哦 OK 嚇 OK 因為咧我有忙急好撚大鑊噶佢話咧呢間酒店咧好撚邪啊佢話喺度撞過嘢我又唔撚嘅我鳩記得咗我 book 咗跟住話我係我同佢講咗話我 book 咗錦 X 跟住話你唔記得咗我講過啦咩？是咩？你讲过嘛？嗰、那个系你嚟嘅咩？你签上下啦， 撞到你可能。 跟住系得啦，咁、我就退咗佢啦。我追第二间啦， 可以退噶。 系啊，系喺 但系俾咗钱未噶？ 未俾嘅， 未俾可以退。 因为我通常喺葵 X 咧，葵城啦，葵城订嘅。咁你其实你可以退噶。啊，咁你退咗可能会扣你一啲分啫嘛，有捻用咩啲分系咪先？有机会扣咯。咁样我就取消咗，就租翻佢斜对面嗰间立 X 券。或者 X 杜鹃啊，咁依家酒店使用嘅嘢系平啊，220几蚊就一间房啦， 得唔得 啊 ？OK 啦，咁佢啲冷气 应该同阿京交叉差唔多。 唔系佢真系酒店嚟噶，下边佢仲有一间佢下边仲有 即系唔系租几层嗰啲系咪？ 唔系租几层，佢成栋噶啊。咁其实几好啊，而家我就会员添啊，仲可以赔廿蚊啊。咁而家就200几蚊，208蚊，咁我就可以我就住到呢间酒店啦。OK 啦，咁我咁啊，當時我係放早啊嘛，咁我就7:00，咁我就因為佢我都叫趕時間嘅，我就8:00到就去到立 X 娟啦，嚇咁啲酒店啦，咁我喺我 check in 嘅時候咧，佢就啱啱到啦，因為我喺香港啦，我已經微信佢，喂你快啲嚟啊，屌你去大波撚柒，嗱咁我就話我咁啊一上到去咁啊一齊 check in 啦，跟住我就點樣講？同我上楼啦、 啊 啊、放低啲嘢先。 喂嗱我又问个问题。 等一下先我俾个充电俾佢睇下。咁咪可以充电啦即刻即刻攞去充喎。咁跟住呢我哋就。 有电咁咩少少。 插定啊插定。 我哋插定。 插爆㗎啦我好得细心呢啲。 我真係好得细心喎。 咁、啊、插定电啦。跟住我话嗱呢两支係保湿嘅你可以你眼啲先用啦冇係咪 佢有冇问你查上面查下边。 全身嘅。我面你就唔好查啦嗰阵。 把 机 歪俾你。 呢面你又唔好查啦其他你可以查啦。咁我咁一放低啲嘢，我即刻去咗布吉嘅野妹嗰度食火鍋。食完火鍋咁樣冇睇戲啦咁食完火鍋就半喂飽暖 啊， 就私人肉㗎啦，好正常啦。咁跟住平拎白帶咗佢翻去酒店，咪沖個涼先啦。因為我其實到時先沖涼啦，沖完之後抹抹乾淨。咁不如我話喂，你係咪乾燥不如 查 查？咁、那個情況係似乜嘢咧？有冇睇 AV 啊？ 你講得邊一幕囉睇嚟。 即係啲 AV 呢咪成日搵啲按摩油啊喺件衫度點啲水啊點啲油呢喺度 倒落件衫。 啊即係為捽嘢。咁、啊、我冇咁似。我得除晒啲衫。跟住又幫佢搵啲嗰啲叫啫喱嚟嘅。嗰啲嗰啲樽嘢。啊啫喱嚟。幾過癮喎。即係因為啫喱凍㗎嘛。一打落去呢佢打一打喎。我屌你都凍一凍喎。喂唔撚緊要啦搓下搓下搓下搓下。喂大佬即係當然佢搓下我就自己順順咗自己查啦開頭查開頭搓佢背脊嘅一搓佢心口嗰時候真係正喂嗰種 即好似按摩師 AV 嗰啲我即係我天王咁樣天后啦咪天使級啦咁樣嘩直頭見到滴出嚟即係你喺個喺因為我開咗燈㗎嘛反射呢係見到有水跡已經 喺邊度啊 唔得喺個口度咩佢喺下面個口度啦咁跟住屌你唔好諗啦嗱你 take 到 con 啦因為好撚聰明㗎我每次呢就將啲 con 呢就擺咗喺呢個 枕頭底呀 枕頭底嗰度或者係梳妝台唔係梳妝台 茶機 度㗎嘛一見到佢即刻 take con 就插落去嘩大佬其實基本上就唔嗰、那個袋其實光都唔緊要唔係呀而家我用緊嗰隻 0.03 嚟應該係杜蕾斯新嗰隻幾好用㗎嗰、啊、陣、那個、已經出名多水㗎喇好滑㗎。喂入去佢水一聲就 咻一声就入咗去啦，顶到尽，一入顶到尽，即系线到啲水多到咧，跟住我就问佢，我同佢讲话，你哇咁多水嘅咁样讲，跟住佢讲一句说话，知唔知个？好捻正，以前都咁样讲啊，我见到你啊嘛。 啊、 你见到我又唔搵多水喎、啊、你话系咪嗰种 佢见到你个荷包啊咁搵多水啊 一个作为一个男人听到呢啲嘅呢句咁嘅说话、啊、你话好捻澎湃喂咁搵多水啊见到你啊嘛嘩咁就扑你个街跟住就真係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屌你 自己做化妆机 不停抽插啦唔捻使讲喂因为即係唔知点解嗰种嗰种 mood 嘅关系喂真係零你真係死人烂人喎、 啊、 出就唔撚出出大丈夫屌你老母话唔出就唔出唔出就唔出真係唔撚出咁係咁做到即係顶唔撚顺即係肥出嚟啦咁样咁、啊、我一係 AV 緊㗎嘛、啊、我试下掹出嚟就掹埋个袋射块面度諗住唔好意思 佢係唔俾 唔係佢唔俾 已经未去到块面 嗰度未去到块面嗰度已经喺佢喺佢心口嗰度已经射咗出嚟跟住嗰條女就有嗰個又令你自豪乜咁多嘅咩多啊正多啦㗎係喂大佬嘩呢次真係冇諗冇諗得頂冇諗得頂咁跟住啦做咗啲 Q 之後咁咦呀啦我話不如瞓一陣間啦夜晚再食宵夜啦咁樣我食宵夜咁樣咁樣得啦咁我咪同你傾你走咗以後留個電話或者留個地址幫我寫我寄啲嘢俾你啦咁樣我就勾噏嘅啫個個都咁勾噏㗎啦 寄啲保濕嘢咩 跟係啦我話下次如果我再買到呢啲你要我咪寄俾你囉跟住佢話係呀我走了一段長時間但係我唔係唔返嚟喎我心諗屌你開聲啊如果你再返嚟嘅我就屌過咗年之後先診啦因為你診咗好撚多次㗎啦嘛。 但佢冇話幾時返嚟呀 佢話呢就應該大概係佢話過嚟同我慶祝生日我生日3月20。佢話同我慶祝生日我話 幫你吹蠟燭。 咁我話我生日呢我自己會有同我慶祝咁咪出嚟。 自己會吹蠟燭㗎啦我。 咪呀咁但坦白講喎呢條女理論上我係今年診最多。咁我理論上應該唔會再診㗎啦。唔會再診㗎。但即係如果你返嚟咁樣 小別勝新婚 多 Q 咁我就唔會覺得太麻煩嘅但係即係麻煩就係咩呢即係呢啲咁嘅女呢已經唔做㗎啦其實已經冇喺嗰啲場做㗎啦。佢就但我咪講佢另外一個女仔就叫做一米八啦我一米六你一米七啦一米七我以前之前節目講過㗎咁個女仔點樣佢喺沙灣做咗之後認識咗有幾個熟客咁佢以後都唔做啦。 啊 淨係靠幾個熟客呢就可以維持生計啦。 使乜飲到嘔啫。 係啦所以呢我成日覺得佢喂佢都係咁樣對我㗎 咋。 咁我有佢其中一個熟客。咁譬如佢有得其實十個就乜都夠啦一個月揾一次十個就夠㗎啦。 係啦。 十個夠㗎啦。 俾幾錢家用㗎、啊。 我俾1000蚊家用囉。 咦咁平過打裝機喎。 唔係喎但係呢條女如果係沙灣女嚟㗎喎佢過夜七嚿㗎咋。七嚿嘅啫，我俾咗三嚿嘅啫，咁啊感情咁解嘅啫，俾啲感情你咯， 次次都系嘅，除咗第一次， 除咗第一次之外，第一次我就俾八嚿，因為佢收七嚿嘅嘛，我俾八嚿，跟住第二次嗌佢出嚟，我已經俾一次咯， 因為有啲 feel， 唔係 feel， 呢個有啲係合我心意， 因為佢幾靚啊，我又想俾多少少咧，等佢馬撚住我咯，佢想馬住我之餘，我都馬住佢啊嘛， 有冇相啊？ 一陣間俾你睇，一陣間俾你睇。 影相啊？ 唔係，我唔係有佢相，我有佢微信，我微信有相嘅，我可以俾你睇下啦咁樣。咁呢一次咧，咁啊節目出街嗰時候，我差唔多走噶啦。但係應該我唔會再屌啦。喺呢幾個呢個月，咁啊應該如果下次再搞嘅話，都應該等佢翻嚟先啦。 喂，咁你 三月啦。 好，講翻轉頭啦。咁你頭先節目開始嘅時候，你講咗上一年個即係個目標係翻。咁你今年嘅目標係咩你諗住 喂上年我都冇個目標係返嘅突然間今年係變咗返嘅今年我唔知嘅我仲係希望呢我每年都希望係靚每年都希望係靚但係每一年都冇呢一個咁嘅一自己之藥靚 因為你話要啲年紀30歲以上而家大 咁咪中嗰啲我 自己之藥大咁咪 中嗰啲我就唔需要啦咁真希望啊來年今年啦、啊可以一字幾句靚啊或者一字幾句索啊希望啊、 okay. 但係講真 不過你喺呢啲斜 K 嘅場合玩其實好少會唔靚㗎喎。 唔係啊阿健哥哥你真係未去過幾恐龍都有啊幾豬都有。我唔會揀啫但係有時 煮到埋嚟冇得揀。 唔係，有時真係㗎，喂，係得咁多女啊，有時硬去咗，係得咁多女，喂，你真係焗揀，你冇得，你唔通你唔通唔襯啊，你咪揀一件豬閪嘅高秀平囉，好撚豬嘅高秀平囉，咁樣合我一個要求，或者高就算啦，收就算啦，肥平又算啦，咁是但我揀一樣嘅囉，揀一樣囉。一時間揀一樣呢，嗰件係好撚精彩呀，嗰件女係精彩到呢，係可以唔化妝就可以參加化妝舞會，即係呢係可以去到咁樣話 Halloween 嘅啫， Halloween 咗都可以咁樣，即係希望啦，希望今年係可以即係來年呢，呢個年呢我可以係吉自己節靚呀，或者自己節索 呀，因為耐冇同你做節目，其實講緊耐都講幾個月啫，喂，其實呢你而家你譬如攞斜 K 玩，仲係咪鱷魚寶寶呀？ 係呀，仲鱷魚寶寶， 仲係鱷魚寶寶， 仲玩啤牌，啤牌反而少咗， 啤牌反而 少咗，鱷魚寶寶都理論上有餐阿碌我都有玩，咁樣譬如人多啲都會玩㗎喇，咁人太多就玩唔到嘅，人太多唔好玩嘅，咁人少啲即係四五個我就會玩囉，如果譬如六七個我都未必玩囉，都係玩啲，如果都諗緊新遊戲嘅，希望又希望來年諗緊新遊戲一齊玩啦， 好啊， 係囉， 我指過你兩招啊， OK， 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多謝健哥哥啦，連續到三集， 14年大家都係出入平安啦， 出入平安啦， 你 愛知免疫 啊 你嗰句精警說話呢， 空常嗰句說話留返農曆新年講， OK， 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